大家好，我来自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现在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843公里，这是我写给姐姐的家书。今天来讲一讲我的姐姐吧。也许是我的感官记忆比较强，对于很多小时候的事情现在想起来都身临其境，甚至于着急时候的呼吸都回想得起来。昨天与同学聊到这点，第一个出现在脑海中的佐证就是我亲爱的姐姐。我的姐姐是我的堂姐，但是我们是在一个房檐下长大的。我的父亲和大伯从家乡的乡村来到另一个省的省城相依为命，后来分别遇见了母亲和伯母，后来就有了我和姐姐。关于姐姐最早的记忆大概是3-4岁左右模糊的片段，人生还处于混沌状态。当时的我嘴里最常见的话大概就是，姐姐呢？姥姥呢？从零星的照片和记忆中，关于姐姐最初的记忆可以凑出一段蒙太奇式的短片。她跟在推着小车到处跑到我的后面，拿着从大伯那里得来的1块钱领我去小卖店。长大以后，大伯给人介绍我们姐弟俩时，城市化的开场白就是一段东北话，这闺女就稀罕她老弟，啥玩意自己不吃都给她老弟。往后走到了5岁，有了关于姐姐清晰的记忆片段。5岁的我和大多数孩子不同，母亲认为我已经掌握了幼儿园的知识，把我送到了体校。体校是寄宿学校，只有周末才能回到家里。刚到体校的那天晚上，我哭得撕心裂肺，抽泣着说出了我想我姐姐。这几乎不能成为一句话，因为每个字都被哭声分隔开来。这样一来，每个星期六的早上，我都会不自觉地早早醒来，等着妈妈和姐姐来接我。等姐姐来的心情到现在想来也是很清晰。有这样一片段的记忆，比我大的一个孩子逗我说，你姐姐不要你了，不来接你了。我很难过，我哭着打她，后来她又来哄我。她问我，你姐姐是亲姐姐吗？我不懂是什么意思。她又说，就是你和你姐姐亲吗？我说，亲呢。后来我们两家就分开住了，但离得也不算远，而且我们还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坐同一辆班车。姐姐的领导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与我不同，她从大伯那里遗传到了外向的性格，而我则从父亲那儿得到了内向的性格。姐姐成了班车长，我则是坐在最后一排和小伙伴捣蛋的。有一段记忆是这样的，姐姐走到我们这里训斥了吵闹的我们，我没有理睬，等她转过身又开始大声聊天，然后她回来训斥我，说她前脚刚走，我后脚就开始吵。为此我还默默生气了好久，下决心不再理睬她。直到下午放学的班车上，她拿着小鱼饼依旧兴高采烈地给我。记得当时的想法是，这就是爸爸妈妈总说的长大懂事吧。我依然经常想着找姐姐玩，现在想来，姐姐陪我玩那些在她的年龄十分幼稚的东西，大概是十分尴尬的吧。慢慢的，我们姐弟俩也越来越远了，她的学业越来越忙，离开了省城去寄宿学校读高中。我们在那以后大概只见过几次面，再后来就是大前年她高考，大伯和伯母赶不回来，我和母亲去陪考。姐姐对我还是很好，给我买几锁骨去，恍惚间回到了小时候，只是有些不好意思，不像小时候那么坦然了。高二那年的暑假，姐姐跟着我们一起回到远在黑龙江的故乡。在车的后座上，姐姐倒在我的肩膀上睡着了。这种感觉很奇妙，一个从小依赖到大的姐姐就这样靠在我的肩上。那一刻我甚至想，无论发生什么，只要我俩在，这个家就不会倒吧。也总有那么一刻， 看着自己姐姐的眼中和自己有一些相似，想着她和自己冠以同一个男人的姓氏，留着一个家族的血液，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啊。只是姐姐越来越漂亮，我越来越丑。我亲爱的姐姐，以前你爹和我爹撑起这个家，他们就是这个家的两根柱，我们就是刻在上面的绚丽的花。我亲爱的姐姐，以前我爱哭，你总说哭什么哭，还有姐呢。我虽然不爱表达，但是你要知道，无论有什么，还有老弟呢。我亲爱的姐姐，愿你貌美如花，愿你心想事成，愿时间会给你想要的。我亲爱的姐姐，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间获得幸福，而我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还记得小小年纪松开我的手，迷失的你，在人群里看见你，一边哭泣手还握着冰淇淋。有时候难过生气，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阴。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唯一的唯一。未来的每一步与脚印，踏着彼此梦想前进，路上偶尔风吹雨淋，也要握紧你的手心。相依为命，别忘记之间的约定，我会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 听完这位同学给姐姐写的信，我想起了国内某知名问答社区网站上有一个提问，有个姐姐是什么体验。这条被赞了4000字的回答说，我庆幸一路有姐姐，他用柔软的方式教会我什么是美好与善良，幸福与快乐。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个世界能不能善待我，但是请世界一定要善待他。 姐姐就像妈妈这个词汇一样，总给人无边温暖的感受。所以诗人海子在他著名的诗《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中留下了让人记忆深刻的两句话：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对诗人来说，姐姐这个词也许只是泛指，诗人在苍茫的德令哈面对无边无际寒冷的戈壁，唯一能够替他抵挡着冰冷的就是姐姐这个温暖的词语和意象。 提到姐弟情深，不能不提一封特别的书信。这封信也是用细腻婉转的文字写出姐弟之间的记挂和思念。写信人就是女作家萧红。萧红有个亲弟弟名叫张秀珂，在秀珂3岁的时候他们的母亲病逝了，之后萧红和弟弟就在祖父的关爱中慢慢长大。在秀珂成长的过程中也得到了萧红很多的教育，萧红常常写信给他。 张秀珂在文章回忆我的姐姐萧红中提到，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所受的熏陶教育不同，思想上逐渐产生了距离，我对萧红有些事情就不能完全了解了，直到我入高中以后才逐渐领悟了过来。原来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是必须做这样的斗争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秀珂选择去西北参军，而萧红辗转多处与弟弟完全失联。 1941年9月，身患重病的萧红在病榻上写了给弟弟的信，因无处投寄，在大公报以918致弟弟书发表。1942年1月，萧红病逝，他至死也没有收到弟弟的任何消息。下面我们就来分享这一封萧红写给弟弟张秀珂的信，节选自有你们中国不会灭亡的。可弟，小战士你也做了战士了，这是我想不到的。事实恍恍惚惚的就过去了，记得这十年中只有那么一个短促的时间是与你相处的，那时间短到如何程度，现在想起就连你的面孔还没来得及记住，而你就去了。记得当我们都是小孩子的时候，当我离开家的时候，那一天的早晨你还在大门外和一群孩子们玩着，那时你才是13、14岁的孩子，你什么也不懂。你看着我离开家向南大道上奔去，向着那白银似的满铺着雪的无边的大地奔去，你连招呼都不打招呼，你练着玩，对于我的出走你连看也不看我一眼。我想起一个笑话，我们小的时候祖父常常讲给我们听，我们本是山东人，我们的曾祖担着担子逃荒到关东的，而我们又将是那个未来的曾祖了。我们的后代也许会在那里说着，从前他们也有一个曾祖坐着渔船逃到南方的。我来到南方，你就不再有来信了，一年多又不知道你那方面的情形了，不多时就70-10变，很快你就决定了到西北去做抗日军去。你走的那天晚上满天都是星，就像幼年的我们在黄瓜架下捉虫子的那样的夜，那样黑黑的夜，那样飞着蝇虫的夜。恰巧在抗日不久我也到山西去，有人告诉我你在洪洞的前线，离着我很近，我转给你一封信，我想没有两天就可以看见你了。那时我心里开心极了，因为我看到不少和你那样年轻的孩子们，他们快乐而活泼，他们跑着跑着，当工作的时候嘴里唱着歌，这一群快乐的小战士，胜利一定属于你们的，你们也拿着枪，你们也担着水，中国有你们，中国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心里充满了微笑，虽然我给你的信你没有收到，我也没能看见你，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竟很放心，就像是看到了你一样，因为你也是他们中的一个，于是我就把你忘了。但是从那以后，你的音信一点也没有的，而至今已经4年了，你到底没有信来。愿你在远方快乐和健康。萧红，1941年9月20日。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着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和大家分享了两封关于姐弟之间深厚情谊的家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为之感动？ 本期节目的线下互动话题就是，有兄弟姐妹是什么样的体验？您可以把亲身故事、感受、经历分享给我们，发送到电子邮箱 rbc-fm982@163.com。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封家书，诉说的是一位兄长的纠结心声。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小凯，来自甘肃。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622公里。这是我写给未来的弟弟或妹妹的信。我未来的弟弟或妹妹，作为一个大哥哥，我坦白地说，我对于你的降临真的没有做好准备，但我有些话很想和你絮叨絮叨。近两年二孩政策出台了，我本来以为这和我没啥关系，或者说压根没想到这与我能有什么关系。我依旧每天上课放学，备战高考。因为学的是文科，二孩政策是热点话题，我们在课堂上也对他做了详细的分析，所以对这项政策我还算了解。在我的眼里，它只是政治课的讨论材料，除此以外与我的个人生活没有半点交集。时间很快过去，我的高考如约来临，又匆匆过去。在高考后的一次聚会上，有同学说，以前给我们上英语课的老师向学校请假了，应该是去生第二个孩子了。有人调侃说，这个政策不错嘛，立竿见影啊。我附和地笑着，英语老师的年纪和咱妈差不多，但我并没有多想。这不，很快的我上了大学，但是当大一寒假回到家时，咱妈神秘地问我说，我想不想有个弟弟或妹妹。我觉得好笑，以为咱妈就是随口问问，我还笑着反问咱妈，我想要个姐姐行吗？没想到咱妈白了我一眼说，那我可真生不出来。这次对话就这么结束了。可是没过几天，咱爸突然对我说，他们觉得一个孩子太孤单，想再生一个给我添个伴儿，而现在政策也允许了。最后他直接坦白地说，不论我同不同意，我都将会有个弟弟或妹妹。我未来的弟弟或妹妹，你知道吗？当咱爸对我说完这一席话之后，我没有什么反应，更或者我不知道我应该有什么反应。说到这里，你明白了吧？我一开始根本就没有接纳你的准备。这么说吧，事情来得太突然，我突然想到你的到来会影响到我一直以来所得到的习以为常的爱。咱爸妈的更多精力和时间肯定会放在你的身上，一直以来我的宝贝地位或许会让给你了。我所将获得的一切将分你一半，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是，咱爸妈的爱也将分给你。亲爱的弟弟或妹妹，你也许会觉得我自私，其实一开始我也觉得我好自私，但希望你可以明白，在你到来之前，我当了18年的独生子女，享受了18年咱爸咱妈无条件的爱，在这个家里当小霸王当了18年。我的过往习惯让我觉得与另一个人分享父母的爱是一件无法接受的事情。确实一开始我是很纠结，但我亲爱的弟弟或妹妹，请你相信我，我在试着改变，试着去接受乃至欢迎你的到来，我在慢慢学会接受和分享。爸妈说你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多的爱与温暖，我这几个月也在慢慢的说服自己，慢慢的接纳这件事，慢慢的转变观念。我亲爱的弟弟或妹妹，当你来到这个世上时，你可能会见到一个不太称职的哥哥，但请相信他在努力改变，相信他会成为一个理想的哥哥。 Another summer day has come and gone away. Paris the room, but I wanna go home. Maybe surrounded by a million people, I still feel all alone. Just wanna go home. Oh, I miss you, you know. And I've been keeping all the letters that I wrote to you, each one a line or two. I'm fine, baby, how are you? Just not enough. My words were cold and flat, and you deserve more. 上面这封写信的同学真是一个温柔有爱的哥哥。其实随着二孩政策的开放，不少家庭都在考虑要不要生二胎。需要提醒的是，生二胎除了要考虑生理、物质等条件之外，也不能忽略了老大的感受。 对，二孩或者二孩以上家庭，心理学有个同胞竞争的专用名词，意思是同胞兄妹之间有一种潜在的比较或者竞争的关系。当家庭中有两个孩子的时候，已经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分享意识与能力的老大，会明显感觉到父母的爱被剥夺。在目前大多数家庭还是独生子女的背景下，对父母爱的占有欲会让老大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往往变得敏感敌对。父母一旦处理不当，就会产生一系列问题。 但是像刚才家书中这位温柔的大哥，应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通常情况下，两个孩子年龄差距越大，哥哥或姐姐会更加心疼自己的弟妹。希望天下的兄弟姐妹都享有这样的温柔而深沉的爱。下面是一小段广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青春联盟家书情感线。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的爱超精彩，只想要简简单单快乐。 四季更替， 温暖每个现在， 真情不变。留住每一寸光阴。 我在万变世界偶尔会却疲惫，小船若不努力长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欢迎回来，我是982青春联盟主持人毛君君，欢迎收听 FM 98.2和蜻蜓 FM 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家书情感线。 我是青春联盟主持人杨新宇，本期节目的线下互动话题是有兄弟姐妹是什么样的体验，请把你的故事感受经历分享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箱是 rbc-fm982@163.com， 欢迎您的投稿。 把家书里的情感和文字化作最美的声音，继续带来几封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同学写给爸妈的信，听听他们的心里话。下面这封信的名字叫做《朗读者降临南大》，今晚我想读。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小念，来自浙江杭州，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286公里，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信。爸爸妈妈，在这封信的开篇，我想先问你们两个小问题。你们有多久没有朗读了？如果让你们来朗读，你们又会读什么呢？我想现在你们肯定正纳闷着，我怎么突然冒出了这两个问题。接下来呀，我想和你们说说这些天发生的小事儿。前些天的晚上，我和朋友一起去校外聚餐，在经过图书馆前的时候，身旁的一位朋友突然轻轻地说了句，明天我想去那里读首诗给我自己听，也分享给所有有可能有共鸣的人。我不解，便抬头顺着他的目光望去，猛然才发觉，不知何时，一个小小的古朴的亭子静静地坐落在立有校碑的那块空地上的一角。或许是近来过于沉迷于自己那些急于交差的事物，之后才了解到，这便是最近央视的一档节目《朗读者》开展后游走于多个城市的朗读亭。朗读亭的设置和《朗读者》节目的开展，主要是想让人们回归儿时的阅读方式，认真地选择想要读的文本。当普通人的声音在亭子周围形成封闭空间时，是一次回忆的勾起，是一段真情的表露， 又是一次私人的分享，是一次对共振的期忆。我突然就被打动了，因为想重温儿时的那个阅读方式，想再一次精心地选择自己想一字一句认真读出来的一段文本，想要有仪式感地郑重地对一些人表达些什么，又因为想宣泄自己的一些小情绪，想充满情感的分享，正式地和自己对话，和自己心中的朗读对象对话。若是更好，那则是和那些无意间引起心中小小波动的人们对话。就这样，我开始寻找起自己的朗读材料，决定想要将这3分钟的朗读给谁。想着想着，我便觉得自己想要说的很多很杂。我想起前不久和一个好朋友在给下一届的学弟学妹们录制高考加油视频时，当时两个人想着自己在高考前想听到些什么话，竟最终不约而同地改了八月长安的那句：我相信我自己，我只希望自己当我足够努力的时候，你能让命运善待我。淡淡的却温暖的洒脱，我想读给过去的自己听，也读给未来的自己听，读给即将高考的人们听，也读给心中带有希冀的人听。我还想起前些时候闲暇之余看的几部影片，看完之后尽是心动。一部 Flipped， 我想将那段对话读给因纯粹的爱情而心有悸动的人听。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彩虹般绚烂的人。一部 Start Again， 我想那首 Lost Star 中，我们都是迷途的心，只是一心想要点亮黑暗，读给那些平凡又特别的人听。哦对了，我又想起之前看到一个小女孩把《爷爷是个老头》读给天上的爷爷听，便不禁想到了在天上我最亲爱的外公。我也想将自己许许多多的思念读给外公听。我想读的还有很多，真的很多。最终我还是选定了将天上的星星读给外公听。童话里说，逝去的亲人会变成天上的星星守护着孩子，但有时星星也会从天上下来，静静地躲在水底，不经意间被孩子发现，被孩子牵挂，就像时不时的外公的独家鸡汤总会勾起我的回忆，就像有时外公轻轻地飘进了我的梦里，再满满地做一桌子菜给我过生日。想来这也真算是一件小事儿，一件个人的事儿，有的也只是自己心中突如其来的起起伏伏，但这又像是件大事儿，一件让心变大的事儿。爸爸妈妈，依旧是开篇的两个问题，你们会想读什么呢？ 我想就成了历史。 我只想紧抓着不让它流失。 朗读可能是2017年最热的一个词了。朗读就是用简单的方式呈现内心中最想表达的情愫，用深挚内心的声音读出自己的体悟，感受文字的美。小念同学想要读给外公的《天上的星星》，是作家贾平凹的经典散文。 散文用一个孩子的视角来观察和思考，把天上的星星勾出束缚图画，星光璀璨，月明星稀，水中藏星等等，同心同去，跃然纸上，与星空的美丽相互辉映。遥望星空，我们也很容易想起故去的亲人，明亮的星星就像他们的眼睛，温柔地注视着我们。这样含蓄又有韵味的表达，可能就是诵读的力量吧。 在前不久的世界读书日，北京电台也携手北京阅读季联手策划了诵读小站，目前已经正式落户在三联韬奋24小时书店海淀分店。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诵读小站和大家分享自己喜欢的古典诗词、文学经典、电影桥段。 同学们也可以将自己录制的音频发到我们节目的邮箱rbc-fm982@163.com， 我们将会选择优秀的音频书信在节目中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播出，欢迎同学们踊跃参与。好吧，继续来听同学们的家书。这封信的题目很特别，叫做爸妈，与其说我喜欢达康书记，不如说我喜欢他身上的固执。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小P，来自河北张家口，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026公里。这是我写给爸妈的信。爸妈，我和你们一样，对芒果台有种从心底的抗拒，凡是在这个台播出的剧就条件反射的认为没啥看头。但你们也发现了，最近我开始追《人民的名义》，天天跟你们聊天念叨的也是这个剧，三句不离李达康，五句不离沙瑞金。说起对剧中人物李达康的喜爱，一半是对角色本身，另一半是对演员吴刚。吴刚在剧中饰演的李达康，演好腿长正能量，一心只为 GDP， 与剧中其他贪污腐败、醉心名利、不求上进的官员相比，就是一股清流，让人不得不爱。而演员吴刚本身演技高，名绯闻，演戏顾家两不误，为自己喜爱的演艺事业多年来孜孜不倦地钻研探索，塑造了众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角色，让人除了喜爱之外更多了些敬佩。但我今天跟你们说的与这些都无关。现在我追剧追到了30集，主要人物也都依次登场，达康书记的一个鲜明特征也就显现出来，众人皆醉唯他独醒，常在河边走依然不湿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就拿他身边的人来说吧，省政法委副书记高育良，在几十年前与李达康在吕州搭班子共事时，为攀附所谓的政治资源，无视百姓生计，无视月牙湖环境，签下当初被李达康拒绝的批文。省公安厅长祁同伟曾是校园的英雄人物，因出身贫寒，为在今后的人生中赢得自己的尊严，屈尊于权贵，为了高升放弃尊严，放弃爱情。校园操场上的一跪让他忘了比权力地位重要的多的东西。荆州市市长丁义珍有权任性，收受贿赂，给和自己有利益往来的黑心商人开绿灯。跟这些人比起来，李达康在我的心里简直闪闪发光。你们从小就告诉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并且深远持久的，如果没有一股子魄力和骨气，是极容易随波逐流，之后就会泯然众人。在官场摸爬滚打几十年，依然保持自身清澈纯净，难。 但是剧中人物李达康做到了。十几年前他敢和当时的省委书记叫板，驳了他的面子，坚决不批复一个与万千百姓无异的文件，即使被调离被冷落也无所畏惧。十几年后，面对这位省委书记儿子的劫难和政治压力，他依然坚持自己最初的选择，一副好走不送的表情交代了这个公子哥。被他冷眼送走这位公子哥的一瞬间，我真正被他圈粉，被他身上的骨气、原则、正义圈粉。现在我踏进大学校园已经将近一年，接触社会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越来越能感受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坚持自己的原则信念是有多么的不容易。大学的生活里五彩斑斓，很容易让人迷失了方向，忘了自己的初心。当初被自己所厌恶的东西，现在也可以慢慢接受。在告诉自己这是成长的一部分的同时，我也在不断地提醒着自己，知所爱，明所悟。爸妈，这几天看剧，我也曾担心同时寒门出身的自己会不会在以后沦落成如祁同伟一般的人，但是好在有男生书记李达康在，信仰和原则还是要坚持的啊。纵使做个芸芸众生的逆行者，我还需要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在人群中保持清醒的能力。路很长却不怕。 与谁同泊一肩上的职责，听一番枝繁叶落，看一抹檐下交错，此时此刻情同手足在侧。 与谁同往你心中的执着，提升情 2017年第一部现象级电视剧。这部剧的单集收视率破8，堪比春晚。祖孙三代同堂追剧引起全民讨论热潮，远远超过了同时段的 IP 大剧。人民的名义大火源于它老少通吃，许多年轻观众竟然如此喜欢这部电视剧。 剧中达康书记的粉丝数量最多，他们基本是90后、95后、00后，他们是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在互联网时代构筑了独属他们的语言体系、表达体系、审美体系乃至价值体系。达康书记在年轻一代人中受到追捧，必然是契合了年轻一代人的表达和审美需求。 没错，除此之外，剧中老演员们认真严谨，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努力坚持的品质，也打动了观剧的年轻观众。正像同学们分享的，他正是被达康书记身上的原则和底线所吸引，不忘初心的坚持和在洪流中保持清醒的勇气，就像两座闪耀夜空的灯塔，为他为我们照亮茫茫前路。 今天节目中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五封或深情或温暖的家书，你是否也有家书想要寄出？对于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

for this. 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982青春联盟，留住每一寸光阴。 上结冰，富富得正，各取需要， 各取需要， 多炫耀。也许上天不及我的，无论我两臂怎紧扣，仍然就留给我的。无论过去我怎失手，都会拥有。一个很浪漫太少，另外那边期望太多，实现不了，结果将会多微妙。也许上天的一对手，移动你与我的分寸，行前或留后，这对手其实情愿送我给你，不要等分叉的感情线，静等我。